第181集，驴肉火烧。 两日后，休沐日，户部和正式堂的蹴鞠赛快要开始。这两伙人都是常年在衙门里伏案工作的人，要是把薛远扔在里面，就像是一匹狼掉进了羊窝里。为了自己官员的心理状态不被打击，也为了比赛场面焦灼好看，顾元白便从东陵卫中挑出一队人和薛远同队，又让保护在殿前的御前侍卫组成了一队与其对抗。这两队的人个个都人高马大，赛事的地点被定在了之前顾元白观看国子学与太学蹴鞠的位置。这个位置自从被圣上亲临后，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蹴鞠赛点。热爱蹴鞠的老百姓们时不时会从这里经过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激烈精彩的比赛。当东陵卫与御前侍卫这两队人马上了场后，他们的精气神和高大的形象瞬间便吸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百姓。还没开始踢，热烈的叫好声和口哨声就将气氛弄得高涨了起来。顾元白的人早已在凉亭之中布置好一切，他穿着长服，正眺望着街道上的百姓。寒冬刚过，春日瑟瑟地探出头脑，如此时节，冷意虽然依旧，但高亮的太阳却毫不吝啬地洒下一日比一日暖的光。这会儿正是正午，百姓在街市之中摩肩接踵而过，步调闲适，时不时停下脚步同商贩砍价，更有三三两两的人围于蹴鞠场旁，激动亢奋地挥臂鼓舞赛场上的人加油，喧闹生机勃勃。顾元白披了件深蓝色的大衣，如玉葱指从深衣中露出肩头，抱着个金色手炉，偶然从前方吹起一阵微风，便将他两侧黑发吹起散落在肩背之上，厚重的衣物几乎要掩埋住他的半张脸。 圣上，这处是风口，移一步吧。 等等，朕再看看。 蹴鞠场上的两队人正在热着身，彼此之间虎视眈眈，火气足得很。他们越是如此，吸引来看的百姓就越多，不少人大笑着道： 俊哥儿，好好踢，踢得好了，给你相看好闺女。 引起了一片哄笑。东陵卫和御前侍卫中已经有不少人涨红了脸，只当作没听见，不理百姓们这般大胆的调侃。 朕去年来这儿的时候，还记得没有这么多人的。 是呀，圣上未来这看蹴鞠前，这处虽然空旷，但人迹不是很多。但等圣上来过这处后，渐渐的，官民之中有什么大的蹴鞠赛都会来这里举办，商贩也跟着来了，人也就越来越多。 这里面还有张氏的功劳。他们回来了京城，大批的外地商人也跟着赶了回来。今年京城之中记录在册的商户要比去年多了两成。 说起商户，就不得不想起如今不被重视的海域。林之城早已在年后便着急赶往了沿海水师赴任，但顾元白却让他留下了一篇关于海贸策论。在翻遍文献结合当下环境之后，那篇策论顾元白认为可行。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，顾元白被百姓的喝彩声叫得回过神，往下一看，原来是蹴鞠赛已经准备开始了。他移了步子，专心看着两队的蹴鞠赛。底下的人玩着蹴鞠的时候穿的是薄衫，薄衫将他们的身形勾勒得分明，侍卫们一个个是肩宽腿长的好身材。偶尔停住在一旁观看蹴鞠的女子，看着看着就捂住了嘴，粉面薄红。顾元白的目光轻而易举就被薛远吸引住了。不是说顾元白对他的感知很敏锐，而是薛远实在是显眼。他跑得很快，跑起来时薄衫便紧紧贴在身前，双腿紧绷如猎豹般藏着骇人的爆发力道，跳起后翻身，花样让人眼花缭乱。两队之中谁也没有他的风头更让人瞩目。顾元白看了他一会儿，上半场就这么结束了。薛远的脸庞被汗水浸湿，透着潮湿的性感， 他好像察觉到了顾元白的目光，于是抬头朝这边看来。顾元白若无其事地移开眼，思绪飘了一瞬，下一瞬再移回来时，场中的人已经不见了。顾元白下意识看了一圈， 人呢？ 圣上，谁？ 圣上。 顾元白往前一步，双手搭在亭子栏杆旁，低头往下一看，正见到薛远胸口起伏不定，呼吸微微粗重，正拿着一个油纸包，抬头带笑看着他。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？ 牛家的驴肉火烧。这家的驴肉火烧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肉卤的入味，配料更是相得益彰，吃起来让人胃口大开，香得不行。圣上，要不要尝一口？ 顾元白被他说得发馋，让人将驴肉火烧接了过来，待身边人检查过后才交到他的手中。顾元白解开油纸包，低头咬了一口，满足的香肉混着葱姜的酥脆在唇齿间响起，里头的肉是用舌尖便能尝出来的香，巴掌大小的饼更是柔而不腻，面香分明。好吃的顾元白咬了一口，又跟着咬了一口。他在凉亭上吃着驴肉火烧，薛远在下头抬头看着他，逐渐唇角带笑，眼里都是笑意。薛远从没想过有一天，他竟然会为了一个人因为他多吃了两口饭而感觉欣慰和欣喜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